爱不等于永远不会 有人说，现在的人呢，都接受过语文教育，表达能力都没有问题。平时聊天之所以会出现尬聊的情况，都是因为尬聊的人被汹涌的爱意冲昏了大脑，丧失了逻辑表达能力。所以尬聊呢，基本上等同于表白了，等同于不断的在说爱你。所以说，要善待和珍惜那些始终跟你尬聊的人。 春香听北来 精英有话说。 阿里集团 CEO 马云， 我认为真正的大企业不是看市值有多大，而是担当有多大，不是看市场份额有多大，而是看是否掌握了核心和关键的技术。市场份额牛不叫牛，核心技术牛才是真正的牛。 易家修 CEO 杜波， 老吾老以尊之老，就是我们给这个自己的爸爸妈妈做点事儿，也给天下的爸爸妈妈做点事儿。理念，我们这个公司的这个有一个宣传口号，就是特别有北京这个风味，叫有活您言语，有活您就找我。所以呢，我们其实呢是希望呢家里有事儿都能够解决的。 小米科技 CEO 雷军， 人家说你没做过硬件，你啥都没做过，凭什么相信人干？我说第一我有热情，第二我自己有一套理念，是吧？说话了算了，其实就是因为我这样的决心，才说服了很多大牛加入项目，而且反驳了这些投资基金呢。说实话，这个大家眼看你的决心，就你能有多大的决心，怎么做？